经唔觉，我哋已经嚟到系诗篇灵言嘅第九篇，即系话讲埋下一次第十篇嘅时候，就会暂时结束我哋呢一个诗篇嘅选读。今日嘅题目系神嘅荣美，人嘅尊贵。大家若果系有留意体育消息嘅时候，就知道咧，今年我哋喺东岸嘅多伦多这个暴龙的篮球队 Toronto Raptors 这一队的篮球队成绩非常好，现在呢打入了这个东岸的决赛。原来在篮球界里面，很多的球星在公众的场合，他们都有一个代号的名称，而不是用他们的真名的，让他们的朋友呢可以用这个的是代号来到去称呼他们。原因可能就是这些的球星，他们不希望在公众的场合来到是这么高调，又或者是都希望隐藏他们的身份。大家知不知道呢，这个退了休的篮球界巨星米高佐敦，他那个的代号的名称是什么呢？ Michael Jordan， 他的代号。我相信呢，你和我都不敢用这个的名字。他用什么名字呢？他就是用这个的是叫做亚维。即是说呢，他的代号叫做耶和华。耶和华是希伯来文神的意思。诗篇的第八篇作者，他这个的大卫，他称这个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的真神，只有一位的耶和华。这一位的神的名字在圣经里面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在第一节的里面。这一句若果我们用新译本就是说的，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在诗篇当中有不少的地方是诗人对上帝那种的创造是深感到奇妙，以致他们表露无遗的来到对这位的神是作出赞叹的说话。在诗篇第八篇刚才所读的，其实虽然那个的字句不是很多，只是有九节的圣经，但作者是用很细腻的文字来到是表达上帝创造那种的恩典和那种的荣耀，以及人那个的微小卑微但是尊贵。字句当中表达了很丰富的神学思想在里面。大卫从那个大自然的观察当中，他看见神那个的奇妙而赞美，更加看到自己那个的微小，但是神仍然一直的来到是眷顾他。所以大卫再一次的在圣经里面再一次向神来到是发出那个的赞颂。经文其实都提醒我们每一个，今日其实我们都要向这一位的神来到作出赞美，作出感恩。每一日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各种不同的作为。你说可能你说每天都是这样过的啦，有什么好赞美的，每天都是这样来到生活的啦，没什么好感恩，真是没什么值得你去感恩，真是没有东西值得你去赞美神。试想一下，你每一日睡醒觉之后，朝头早你起身，你摸一下自己，咦，我还有命、哦、我又摸一下鼻哥窿，咦，我还有呼吸、哦、我有生命气息、哦、那你已经要去赞美神，感谢神。又或者你每一日吃三餐，有早餐、午餐、晚餐，甚至乎你胃口好的，你吃下午茶餐，吃宵夜，一日午餐， 你发觉这位的神每一日他给你的供应是真的很充足，他给你的食物很丰富，你有没有为到这些 来到去感恩呢？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会不会说我们吃了早餐之后，哎呀我怕着下午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吃，你说我吃完晏昼之后我会不会怕说夜晚黑没得吃，会不会啊？大家不会，当然不会了，是不是？我们怕都没怕过、啊、你有没有为到你有儿女环绕你的身边，你有没有为到你有这些的孙仔孙女、啊、给你那种的儿孙的福乐，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没有为过这些来到去感恩呢？有没有为到这些来到去赞美这位的神呢？你有没有为到你可以移民来到加拿大，来到温哥华一个这么好的居住的环境，有这里这么好的那个的生活的素质，我们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我们有没有为过这些来到去赞美神，去感谢神呢？有没有为过神摆你在平安堂这一间的教会，你在这一间的教会的里面你可以享受肢体之间的爱，在这个平安堂的里面你可以在得着心灵上面的平安，得着那种的满足，你有没有为到这些来到去赞美神感谢神呢？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随手都可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赞美神。在早前我们的是诗篇的灵言选读，我们选读过第十九篇，我在那次的讲道其实已经详细讲及到神在这个的自然界的里面对人类那个的启示是几咁的伟大，几咁的奇妙。圣经讲到在诗篇的第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就是神透过天象自然界来到向我们显示祂创造那种的奇妙，显示祂那个的权能。所以好似我们很详细的来到去看过，今日或者是今朝清晨我们的题目虽然叫做神的荣美人的尊贵，但我会多一点的集中在人的尊贵这一方面来到是思考，这个人的尊贵可能我们少机会去思想，在当中神给我们那种的恩典。从这个的牧羊人出身的这位的大卫，这个诗人大卫，他我们都知道他必然在他那个人生里面他经历过很多大自然当中他对神那种的领会，当他在晚黑他要举目望天，当他看到月亮星宿的时候，他发觉哇何等的浩瀚这个的宇宙，以至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这里是第三节也都是讲到天，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大卫提到这个的天是神的指头所创造的，月亮星宿是神所摆设的。这几句话其实都带回我们去创世纪的里面，在创世纪的里面神的创造也都是彰显到祂那个伟大的奇功。神不单止创造了日月星辰，祂还叫这些的天体是按住祂的心意，按住祂的旨意，有秩序的来到是运转。所以这个的宇宙我们都知道会分为昼夜，会有春夏秋冬四季，日以继夜，日复一日。神不单只是创造了天上空中水中各类的动植物，祂更加是叫这些的动植物是按住祂自己的计划各从其类，所以才会有不断这些的动植物不断的繁殖生长，不知 是絕了種，这一些都是神的作为，这一些也都是神的荣耀。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对不起1969年很久之前了，三位的太空人乘了这个叫做阿波罗11号，他们登陆月球，成为当时人类踏足月球一个的创举。其中的一个的太空人就叫做艾德林，这个叫做是 Buzz Aldrin。 这个艾德林他自己是美国德州一间长老会的其中一位的长老，他和其他两个的太空人三个人，当他们成功登陆月球然后翻回地面的时候，记者访问他们的感受，这个的艾德林他就是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第三第四节来到作出这个的回应，挂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当诗人大卫举目望天的时候，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他感觉到人那种的渺小，那种的渺小就好像在沙滩里面无数的沙其中的一粒。然而在这个时候，当他看到自己渺小的时候，他又想到这个伟大的神，他不在乎人那种的渺小，反而是特别看重眷顾这一些这么微小你和我这些的人。于是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他连续问了两次，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实际上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大卫不是在这里发问，不是问一些的问题，其实大卫是在这里慨叹。他之所以觉得人那个的渺小，因为处身这个的宇宙实在浩瀚无比。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我们觉得自己渺小，其实跟我们身处一个的空间是怎样是很有关系。好像你当你坐飞机的时候，虽然可能在飞机舱里面满晒所有的人，所有的位置都坐晒，但你不会觉得自己渺小。但当这架的飞机它差不多飞到目的地，差不多要降落的时候，特别是夜晚黑，当你从那个飞机里面上空你望回落来地下的时候，无论你在纽约好，在伦敦好，在东京好，在香港好，你发觉下面原来是万家灯火，你所经过的是地方，一个飞机降落的时候所兜圈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代表了可能有几十万个家庭。如果每一个家庭是有四个人的话，即是说那里可能已经是有二三百万人。在那个环境之下，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很渺小。在那个情之下，在神学院当我读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去到图书馆。当去到图书馆的时候，我发觉在图书馆里面每一个的题目，譬如这个题目是关于神的存在，或者这个题目关于是婚姻，又或者这个题目是关于苦难如何处理，每一个的题目呢，你会发觉最少有一百几十本书，有几多的题目，每一本可以有一百几十本书。所以呢，当你是处身于图书馆的时候，你发觉原来世界上的知识，世界上的学问是何等的浩瀚，然后你又发觉自己是何等的渺小， 自己所认识的真是丁点儿，可能都没有。但虽然人是这么渺小，好像沙滩里面无数那么多沙其中的一粒，但神纪念我们，祂眷顾我们，祂保护我们。眷顾这个的字，其实你看回那个的英文圣经是一个动词，或者中文我们都是动词，这个的动词是现在式来的。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神是持续不断，这个的神对人那种的看顾，那种的照顾，不会是因着环境的改变而中断，是持续不断。神不单止是眷顾我们，神怎么说呢？在第五节的上半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哇，即是神看我们，原来呢，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很尊贵，神赐给我们有荣耀尊贵为这个的冠冕。其实为什么人是这么尊贵呢？原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创世纪第一章，当我们看的时候，第一章就是这样形容的，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是被创造。神的形象当然不是指人的样貌，指人的体型，不是指这一方面我们似神，不是，乃是说因为神是一个灵，我们的形象就是似祂，就是包括神所拥有的感情、祂的智慧、祂的知识、祂的理性、祂的公义、祂的良善、祂的创意等等，我们都有。这个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那个意思。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任何的动物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创造的，圣经亦都没有讲过天使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但圣经创世纪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是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祈呢就不要说我们自己呢 是马骝进化而成的我们不要贬低自己，我们不要盲目的认同进化论里面那个的倡导者达尔文他所提出的物竞天择这个的理论。他认为就是达尔文就认为人这个的万物之灵其实是跟低等的动物原来是同一个祖宗，原来我们是近亲，更加原来人是由原始的生物来到进化而成。这个就是达尔文那个进化论的背后所带给人那种的观念。在上第五节的上半节，你叫他比天使或者亦做神微小一点。这句说话呢是比较是难解一些，或者呢我们去明白少少一些的背景。这一句的说话，无论你在和合本又或者在新译本都有一个的注释，就是说神。那究竟这一句说话是讲到是天使啊，亦或是神呢？可以很大的分别。我们或者要明白就是说这个的神甚至乎这个的天使，如果在原文的里面呢就叫做是以罗谦 Elohim 这个的字。以罗谦这个字很多时候是解作是神这解，但其实真正那个的意思 Elohim 这个的意思就是讲到权能，一种的能力权能。所以以罗谦可以 有不同的翻译。如果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创造天地的神，这个就是用以罗谦这个的字。传统犹太人当他看以罗谦这个的字的时候，他要看究竟是双数抑或是单数。若果是单数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定是指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但若果是双数的时候，就很可能是指其他一些的 神明，又甚至乎一些的假神，或者是神所创造有权能的被造者，即是天使。所以希伯来文这个以罗谦这个字，其实可以是解作天使，是神创造这些有权能的天使。当我去到两约中间的时候，主耶稣是降生之前，当时是被这个的希腊来到是管治，是希腊当时或者是希腊文当时是非常的普遍。所以旧约的希伯来文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叫做七十士译本。而这个七十士译本的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这里，就是译为这个的天使。而之后的罗马政府统治，这个的拉丁文的圣经就是从七十士译本再翻译成这个的拉丁文。所以拉丁文的圣经亦都是用天使这个的字。后来英国第一本的圣经，大家都知道了，第一本的圣经叫做是英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一本的圣经亦都是照着拉丁文来到是翻译，所以最初的英文亦都是译成天使。之后马礼逊来到中国，译了第一本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的和合本。这一本的和合本亦都是照着英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来到是翻译。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回这个和合本的时候，一直是译为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近代很多的神学家，他们认为因为只有人才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认为人的地位比天使更加的高。所以如果你看回部分的英文圣经，又或者你看回这个的和合本修订版，就直接用了神这个的字。所以以老贤现在在部分的圣经，在这个的和合本修订版里面，这个以老贤这个字就译为神，即是说神创造天地，神是万有的主宰，人虽然是被造，但神将人是抬举，抬举到在宇宙当中我们是仅次于神的位置。人虽然很卑微很微小，但神却是要人来到管理这个的大地，要人来到有那种的权柄去治理这个的万物。所以神是将那个的是治理的权，将这个的管理的权来到给我们，这个是一个尊贵，是一个的荣耀，就是这样的意思。作者当去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其实第九节你记得回第九节，其实即是重复回第一节。在第九节中这个的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会再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再一次的 作者其实希望提醒我哋去颂赞呢一位神，去颂赞呢一位创造呢一位神嗰种嘅恩典，喺颂赞当中嚟到去结束呢一篇嘅诗篇。有一个的小说的作者叫 Robert Galbraith， 这个 Robert Galbraith 他在2013年4月13号他出了一本的小说，一本的犯罪的小说，就叫 Cuckoo Calling。 这本的小说他出了之后，其实头那几个月只是卖了500本，很少。如果你在美国出一本书，头几个先至系卖得几百本，好少好少。所以咧，好多嘅呢一个书局咧，谂住将呢一本书咧就下架啦。啊，卖咗几个月都系得500本，但系当差唔多要将下架嘅时候，突然间传出一个消息，就系话咧，原来呢一本嘅书嗰、那个叫做系 Robert Galbraith。这个人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另有其人，这个的 Robert Gabriel 只不过是一个我们叫做是、代替一个代名来到去写这本书的，其实这个人是根本不存在。在背后真正写这本书的是谁呢？原来就是J.K. Rowling， 这个大名鼎鼎、这个哈利波特的作者。当这个的消息一传了出去之后呢，哇，我们都知道那个销量即刻火速上升、很快成为最畅销的其中一本书之一、这本书本来完全卖不出，但只不过是这样以提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原来就是这个 J.K. Rowling， 跟着那个销售是完全的来到改写。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的名字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恩主，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的名字，这个的名字其实是应该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是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耶稣基督这个的名字，就正如在第一节和第九节所讲，他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愿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敬拜，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所信靠，又或者是我们看为宝贵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都帮助我们好像诗人一样，从你所创造的一切，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看见你的光荣，以致我们更加的去敬畏你，我们更加珍惜你给过我们那种的尊贵荣耀。因为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照着你自己的形象而被创造。愿意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可以彰显你的大能。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